声讲话。 喂，我听不清，你大点声。 大家还可以看到这幅画作呢，使用的油彩在当时 你倒是说话呀，你大点声。 叔叔，小点声。 参观博物馆时，请注意有序游览，不要大声喧哗。文明旅游从小点声开始。 故事广播 FM95.4 AM603， 你的故事天地。 遍览文坛群星，萃选长篇力作，每一天让我们和小说有个约会。北京故事广播，长长天地。 方有根本是个卖茶的农民，在一次进城卖茶的途中，他机缘巧合接触到了古玩。方有根初次买卖古玩就尝到了甜头，他将怎样继续自己的豪赌人生？欢迎收听小说《文博游戏》，演播东方。 汪老伯说着匆匆出门，不一会儿就拿来半截老墨，在砚上磨出浓浓的墨汁，给方有根的腰上抹了一圈。方有根觉得腰上凉飕飕的，舒服了一些。半盏茶的功夫一过，腰上就不怎么疼了。方有根对汪老伯说：嘿，这老墨真是神了，这会儿不怎么疼了。这老墨啊，你留着，要连续磨5天才好，以后遇上别的人得了这种鬼为妖，也好帮帮人家。谢谢汪老伯，汪老伯的心肠就是好。汪老伯见方老根睡得安稳，也安心了一些，说：趁天还早，我去挖一些石斛来给你爸喂下，也不知道有用没用。汪老伯说完就走了。米儿从厨房端了早餐到堂前来，让方有根吃早餐。方有根阴着脸胡乱吃了些，也不理睬米儿。米儿不敢吭声，自己默默地吃完早饭，给孩子喂饱了奶，哄孩子入睡了，就又到厨房去了。这天是年三十儿，他要为年夜饭忙碌。中午的时候，方老根醒了一会儿，方有根给他喂了半碗稀饭后，他就说实在吃不下，就又睡了。方有根看着方老根，心中很忧虑。到了傍晚，村里家家户户都放起了鞭炮。米儿把六道菜端上桌后，拿起长长的一挂鞭炮，要到门口去放。方有根问：你要干什么？米儿怯生生地说：放鞭炮，辞旧迎新，去去晦气。我们家的晦气都是你带来的，你还去什么晦气？米儿听了，赶紧把鞭炮放在门边，眼泪就扑簌簌地掉下来。他用袖子抹了抹眼泪，给方有根倒上酒。忽听见屋里孩子哭了，就赶紧去屋里哄孩子，给孩子喂奶。方有根独自喝着闷酒，米儿抱着孩子走出来，站在一边默默地看着他。方老根突然从屋里踉踉跄跄地走出来了，棉衣棉裤都没穿，迷迷瞪瞪地问：刚才好像听见有人家放鞭炮，是谁家结婚娶媳妇啊？米儿见状，赶紧拿来棉袄给方老根披上。当心冻着。方老根眼光直愣愣地说： 我不冻，是谁家娶媳妇，我要去喝两杯喜酒，闹洞房。 方有根知道方老根神志不清了，说： 爸，今天是三十晚上，家家都在放鞭炮，没有人家娶媳妇，你就在家好好待着。 方老根嘴里嘟噜了几声，突然拿起方有根的酒杯一口喝干，说： 没人娶媳妇， 那就是我娶媳妇。话没说完，就一屁股跌坐在地上，倒地又睡着了。方有根和米儿连扶带抬的把他弄回了屋。一连两天，方老根都是这么迷迷糊糊的，但是肚子越来越大，喊心窝疼的时候也越来越多。初三那天的晚上，方有根对米儿说，明天我要把爹送到屯溪市医院去，你只管在家带孩子。米儿问，我不去，你一个人忙得过来吗？你平日里跟武顺的老婆最好，两人经常在一起，是不是？我爸这个病就是你从武顺老婆那里带回家的，我在你身边躺了一会儿就得了鬼为妖，真是见鬼。我决定了，等我爸稳定下来我们就离婚。你不合适待在我们家，你是我们家的克星。米儿一听先是一愣，紧接着大颗大颗的眼泪掉下来，随后就站不住了，蹲在屋柱旁掩面唾泣。初四上午，波子请朋友帮忙开了一辆吉普车赶到基坑村，和方有根一起把方老根送进了市医院。市医院床位很紧张，方老根只能暂时住在走廊上，两天内做了数不清的化验和检查。第三天，许一丁帮忙弄到了一个病房的床位，可就在要把方老根转移到新病床的时候，方老根突然微弱的断断续续的对方有根说，有根儿啊，我的茶园没有办起来，你以后一定要帮我办起来。说完这句，方老根就断气了。方有根没有哭，他默默地在父亲的身边站了一会儿，然后安排车辆把方老根送回了基坑村。方有根在基坑村为方老根办了一个基坑村里有史以来最隆重最气派的葬礼。基坑村活着的人都说方老根有福气，生了一个好儿子。披麻戴孝的方有根将父亲和母亲葬在了一起。下葬后，方有根在父母的坟前整整哭了一个下午，直到汪老伯把他拉回家。第二天一早，方有根习惯性地坐在家门口的那个石杠铃上想心事，他的手无意中摸到了石轱辘，忽然想到石轱辘的面上凹凸不平，就侧过身子看，发现石轱辘上刻有字。仔细再看，竟然看到了玄宰齐昌的字样。方有根心头一痛，原来几年前他把董其昌书写的一块石碑做成了两个石轱辘，形成了一副土杠铃。方有根想来想去，觉得还是生意最重要，下午就回到了屯溪。小慧这时也回到了屯溪，用她甜美的方式安慰方有根，方有根的心情好了许多。清明节的第二天，方有根和米儿办了离婚，方有根把基坑村的房子给了他，又给了他20000块钱让他带女儿。米儿什么话也没说，只是一边落泪一边点头，好像他犯了什么大错似的。武顺的老婆在方老根死后的一个礼拜也死了。许多年以后，方有根在北京的路上，每当他经过一家医院，他都会想起方老根，想不明白他到底得的是什么病。米儿后来嫁给了武顺，并为武顺生了一个儿子，这是2年以后的事了。谷雨那天，方有根和小慧领了结婚证，因为小慧怀孕3个月了，肚子已微微隆起，不得不特事特办。 方有根还和小慧举办了一个婚礼，因为方有根和小慧都是外地人，在屯溪的朋友不多，所以只请了两桌人，搞不起来大排场。但请客的酒店是最高级的，就是曾经和波子请老于吃饭的徽商故里酒店，点的是最好的饭菜，要的是最好的酒水，大家吃喝的都很热闹。小慧她妈和她的两个弟弟都很开心，小慧也就满意了。小慧和方有根结婚后就几次提出买房子的事，方有根表示房子一定会买，但一定要慎重，要买就买套好的让人满意。其实方有根暂时不想买房，因为他想用本金做更大的生意。为了稳住小慧，他给小慧一张50,000元的存折，当时50,000元足够买一套好的三居室。此后方有根照旧在八方阁做生意，小慧挺着肚子还到处去打牌。7个月后的某一天，身上羊水破了，还在麻将桌上。平日里大家看小慧肚子的形状，都说小慧怀的是一个男孩。有经验的房东老太婆这么说，离过3次婚的张招娣也这么说。张招娣的表哥用气功探测后说得格外肯定，但是小慧好像故意要和大家作对，偏偏就生了个女儿，这让方有根仿佛从火炉里掉进冰窖里。他似乎是愤怒的对小慧说，凭什么你为那个澳门佬生个儿子，为我就生个女儿？小慧当时身体虚弱，没有搭理他。自从小慧为方有根生了一个女儿之后，方有根对小慧就没有从前那么好了。小慧呢，一心扑在麻将牌上，根本没拿方有根的态度当回事。这时方有根很郁闷，就找黄文诉苦。黄文说，我当初就劝过你，拿出了所有的学问劝你，可你就是不听啊，我有什么办法呀？你呀，其他事先别想，好好做生意，有了大钱什么都好办。方有根觉得黄文的话的确有理，就把全部精力放在生意上，只是武顺开始搞茶园，再也不帮他收旧货了，他的货源始终紧张，这是一个伤脑筋的问题。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故事广播长书天地小说文博游戏。 方有根和小慧的女儿周岁的那天，方有根觉得是个好日子，因为他一大早起床就见东方的朝霞分外灿烂，有那么一分钟朝霞竟然幻化成一个形象，酷似观世音菩萨。方有根赶忙双手作揖求菩萨保佑，果然这天上午在店里，一个顾客来买了一只釉里红花菇，说好了800块，谁知那位顾客竟数了1000块给他，事后也没回店里来讨要。后来又来了一位顾客，把一个民国的霁红水鱼当清三代东西买走了。将近中午时分，又进来了几位顾客看东西，波子跟着进来了，不声不响地站在一边。等那几个顾客一走，波子凑到方有根跟前低声说，哎，发现了一样好东西。什么东西？一只梅瓶。梅瓶？什么样的？一说梅瓶，方有根立马来了兴趣，因为现在他知道了汪老伯当年的那只瓷瓶子就是梅瓶。波子一边比划一边说，这么大，豆彩的，薄胎，官窑款，大明成化年制。一听豆彩，薄胎，大明成化年制，方有根心中不由得一紧，脑海中立即想起了岳先生的话，按道理来说这样的花瓶应该有一对，你以后要是发现了另一只，或者发现其他什么好东西，就跟这个人联系，他是我的马仔， 在广州。想到这儿，方有根忙问，东西是哪里看到的？休宁县西口村一个大户人家。听到西口村，方有根心中更是一紧，因为他知道汪老伯就是从西口村搬迁到基坑村的。赶紧问，东西你拿下了？哎呦，我可拿不动，钱不够，开价50万。你有钱先告诉你，反正不管告诉谁，我都是拿10%，你我是兄弟，先告诉你。方有根想了想，毅然地说，快，你去租辆车，我先去银行取一笔钱，马上赶到西口村。哎呀，都快到吃午饭的时候了，吃完午饭再走吧，我这肚子都咕咕叫了。哎，是你的肚子要紧还是钱要紧？先买几个猪油烧饼先填填肚子，晚上请你吃最好的。两个半小时以后，方有根和波子赶到了西口村的那户人家。屋子宏大深远，雕梁画栋，飞檐样式，果然是个大户人家。进房后，主人见是波子带来的，知道是来看花瓶的，就让他们进了最里面的一间房，拿出花瓶给方有根看。方有根一见，和汪老伯那只花瓶一模一样，当时就决定要买。一番讨价还价，最后压到了40万，再也还不下来了。方有根对主人说，花瓶我买定了，但我今天不可能带40万现金在身上，这样我先付给你10%的定金，5天之内我拿36万来取货怎么样？主人想了一想说，看你是个实在人，那就这么定了。5天之后如果你还不来，我卖给别人可别怪我，不过定金我可以退给你。生意一谈定，方有根数了4万块钱给主人，就和波子往屯溪赶。到了屯溪，天已经快黑了，两个人直接去了富春来，要了一个小包厢，开始喝酒吃饭。喝酒的时候，波子见方有根面色凝重，常常走神，就问，怎么了？你觉得拿不准还是吃不定啊？这东西应该是对的，不成问题。对呀，我看东西也是对的，那你还愁什么？担心没有出路？出路我肯定有，我现在是在筹钱，你不知道我没有那么多钱，我银行里拢共只有29万，还差7万。你身上不是还有1万呢吗？那得留来做路费，我可能要去广州，买主在广州。既然铁定了有买家，还怕差钱？借呗。哎，不过别跟我借啊，我的钱全压在货上。我从没想过借你的钱，不过你的10%的抽头，我要卖掉花瓶才能给你。啊，没问题，没问题，你要赶紧把花瓶拿到手，别让下家抢了。来来来，喝酒。两人开始你一杯，我一杯的喝起来，一边海聊一边憧憬着即将到来的财运。方有根回到枫林巷老宅子的时候，已经是夜里10点多钟了。见小慧还没有回来，知道她还在牌桌上，心中有些不痛快。小慧自从生了孩子以后，性情渐渐变了，似乎再也不会像以前那样甜甜的笑，似乎变得粗俗起来，整天沉溺在麻将之中，赢了钱回家脸上就是晴天，不停地说哪一把牌如何如何奇巧，输了钱回家脸上就是阴天，不停数落别人如何乱出牌，把他的风色手气给搞坏了。面对小慧的麻将精，方有根没有一点兴趣，但为了不服小慧的意，也只好心不在焉地假装听着。好在小慧的母亲很勤劳，带孩子做家务全靠她一个人。方有根等到夜里1点多钟，小慧终于回来了，开口就说她的麻将精。方有根表情严肃地打断了她，跟她说起花瓶的事。小慧听了以后说， 我又不懂生意上的事，你跟我说这个干嘛？去年说到买房的时候，我给了你50000块，你能不能先给我用一下，等我把花瓶的生意做好，还你60000块。嘿，亏你还记得那50000块钱，我早输得差不多了。再说，我平时也要零花呀，我还正想跟你要钱呢。一看小慧那副相道，方有根就知道没戏，坐在旧藤椅上不再吭声。小慧倒好，上床之后不久居然打起鼾来，这让方有根感到厌恶。方有根坐在藤椅上一夜没睡，他要为筹钱想办法，赶快把花瓶买下来。他曾想把花瓶的消息告诉香港的岳先生，可那样一来，拿回扣的是波子，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最多给他一点信息费。但是如果他自己把花瓶买下来，就可以跟岳先生做生意。他清楚地记得肖大同给他看的那本拍卖图录，花瓶拍卖价是165万港币，而按现在的行情，这只梅瓶的起拍价最少是500万港币。他决定要自己来玩一把大的。第二天上午，眼睛里布满血丝的方有根和肖大同打电话借钱。肖大同说自己的钱都压在货上，没钱。给许一丁打电话，许一丁说自己正要买房，还正打算跟他方有根借钱呢。想给黄文打电话，想想还是没打，因为他知道黄文真的没钱。方有根想了半天，心一横，把八方阁里比较上档次的值钱的东西拿出来，贱卖给老街上的各家古董店，谎称说自己的父亲得了重病，要到上海动大手术，要花大钱。老街上古董店的老板见他落入这种境地，倒也还有恻隐之心，没有趁机杀他的价。这样一个下午，方有根几乎倾尽了八方阁比较好的货，卖得了70000多块钱。 方有根在古玩的世界里越走越远，他费尽心力想要达到的目标究竟是什么？几经起落，他又将如何得到自我救赎？欢迎收听小说《文博游戏》，作者程英。本书已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东方，编辑张璐。方有根的这只花瓶会得到怎样的鉴定结果？他回到家中，发现小慧把家中藏物一扫而空，带着女儿离开了。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文博游戏》。原本卖茶为生的方有根，机缘巧合，一入文物之海徽州，在古玩淘沙之路上一去不回。这里有贪，有欲，有赌，有博。无为有处假作真，异想天开绝处生。他以巨幅黄宾虹发家，又因巨幅黄宾虹败落。最后是继续游戏，还是找回自我？小说《文博游戏》每天中午1点，欢迎您的关注。重播时间当天23点半。 一首歌，见证一段青春，一段情感，一段岁月，一段故事。北京故事广播，与您共同品味时光流转。 飘来，洁白的云霞就像那一朵朵盛开的玉兰花，播散了海上的迷雾，带来了春天的光华。 你的